大家好，我是看潮生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番外第十三集，查案。当初在火车上，头一回遇见冬至的看潮生，只不过将对方当成了柔弱普通的人类，对他想要拜师考入特管局的想法嗤之以鼻。结果风水轮流转，他那时候估计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自己居然有一天会像公主盼望骑士那样，盼望冬至到来救他。为什么盼望的对象不是龙身呢？因为如果龙身一来，麻烦固然可以解决，但他的下场也会很惨。在这儿被这个王八蛋抓住折磨，与被老大拯救之间，看潮生打了个寒颤，发现他居然宁愿选择前者。 人可以没命，但不能没钱，脚也一样。 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看潮生化形之后没多久，就因缘际会进了特管局。虽然局内藏龙卧虎，连看门大眼都是不世出的高手，但看潮生知道，他其实一直处于龙身的庇护之下。因为像他这样刚化形不久的妖物，很容易遇到一些外来的干扰或阻碍，毁了道行。正因为有龙身在，他才能在二祖这个地方安然过渡。但知道归知道，安逸的日子过久了就会健忘，直到被长青制住，抬出特管局的名头也不管用时，看潮生感到憋屈之余，才终于意识到以前都是何玉、冬至、钟依依他们处处让着他，自己才能在二组如鱼得水，作威作福。就连看上去对他很严格的龙身，其实也多有容让，否则以他的能力，很可能早就被驱逐特管局了。看潮生终于开始为自己以往的任性进行反思和忏悔了。邓珀看了蔫蔫不振的看潮生一眼，忍不住小声劝说， 要不你跟大师认个错，让大师放了你吧。啊， 看潮生正沉浸在伤心难过里，什么话也不想说，他这副样子连邓珀妈妈看了都不忍。不过不管他们母子如何求情，长青就是不肯松口放人。 你们只不过是被他的皮相迷惑了，所以觉得他可怜。在没有确定他没伤过人之前，我不会放了他。再啰嗦的话，我可以让你们看看他的原型，就怕你们被吓死。 邓珀母子只好作罢，一行人直奔看守所，见到了萎靡不振的邓珀小叔邓斌。短短的几天的时间内，他整个人消瘦的可怕，胡茬满面，邓珀乍一看几乎认不出来了。 你别着急，律师是你哥从北京请来的，为这类刑事案件辩护很有经验，你呀一定要全力配合他。哎呀，全家现在都在帮你奔走，你一定不能放弃希望啊。啊， 邓斌年纪跟邓珀相差不大，从小也算是邓珀母亲看着长大的，他与哥嫂的感情都很好，闻言就无力地点点头也不说话。邓珀母亲见邓斌如此模样，不由叹了口气，小声地向他介绍长青。 这位姓常，是我通过朋友请来的先生，本事很大，让他看看你身上有什么异常。 这件案子看似证据确凿，但对邓家人来说却又迷雾重重。邓珀的母亲也不相信自家的小叔子会杀人，他甚至认为邓斌可能就是中邪或者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，所以才费尽周折将长青请来。说他迷信也罢，死马当活马医也好，总算能尽点人事。邓斌看向长青，迷惑片刻，随后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突然精神大振，连颓色都减轻了许多。 大嫂，我想到一个人，他也许能帮到我。 哎，好好好，你别急，慢慢说。 是上次我跟朋友去昆仑山探险，你记得吧？ 哦，我记得，你还发了照片给我看呢。 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就那次，我跟许奎那小子本来快到纳伦格勒峡谷了，被两个人拦住，说前面是军事禁区，不让我们再往前走。我们本来还不信这个邪呢，结果，哎，正好遇到雷暴天气，这差点就被雷给劈死了。那个人拿出剑，哎，就把雷电给引开了。后来还把联系方式给了许奎、哎、你说我这个猪脑子早没想到呢、哎、你跟许奎要那个电话，联系那位大师，求他来帮帮我，他一定有办法的、哎、大嫂我真没杀人啊。 情绪激荡之下，邓斌都有点语无伦次了，但这不妨碍众人听清了他的话。邓珀跟许奎也认识，还跟他们一道去爬过山。 我现在就去找他。 小波，你一定要跟他说，我真没杀人啊。 邓斌眼下只会重复这句话了，跟邓珀印象里潇洒的小叔判若两人，但任谁一夜之间落到邓斌这个处境，估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邓斌憔悴的样子让两个邓家人心情沉重。离开看守所之后，邓珀的母亲迫不及待地向长青问有何发现。 没有，杀人者就算矢口否认，脸上肯定也会不自觉流露出煞气。但他现在虽然印堂发黑，一脸倒霉相，却没有肃杀煞气。按理说，他应该不会杀人。 邓珀的母亲先是一喜，而后又重重地叹了口气。这种话，他虽然深信不疑，却不可能作为证据。 如果能去凶案现场看一眼，我可能会有发现。 没能耐就没能耐，还要找借口。要是我老大亲自出马，现在早就解决了。 长青看了看看朝生，下意识的把他老大也归为了妖物。 那我就可以多收一个妖魔了。 哼，那你就试试呀，咱们走着瞧。 那头邓珀联系上许奎，赶紧把高人的电话问道，又一刻没停的拨通。谁知道电话那边却提示用户已经关机。邓珀不死心，连打了好几次，都是如此。 现在除了我老大，没人能解决你们的难题，反正我不怕等。 长青没有理会他，依旧提出查看凶案现场，不然死者的尸体也行。可惜啊，这两样现在都在警方手里，不是邓家说了算的。邓珀的母亲有些失望，但也在意料之中。一桩棘手的凶杀案本来就不可能依靠什么玄学手段来破解。到了下午，警方那边来电话，说有案情要询问邓家人，让他们去趟警局。邓珀的父亲也从公司赶回来，与邓珀母子一道去警局接受笔录，并表示可能需要他们也去一趟凶案现场。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吧。 警方可能不会让无关人员进去的。 没关系，如果没有机会进去，我就在周围看看环境，也许会有发现。 邓珀的父亲对妻子请来的神棍心怀疑虑，他自己本身不信这些，但邓珀爷爷那一辈却很相信。据说邓家祖上在解放前是大户人家，那会儿还供养了一名风水先生，专门帮邓家看风水。所以邓珀的父亲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任凭长青带着看潮声一道上车，直奔警局。 好了，本集就到这儿了，记得订阅收藏，下期见。